好，我们来看第六页这个拟制证券的部分。来，第一个标的叫新股认购权拟证书，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表彰新股认购权的证书，例如说像认股通知书。好，来回想一下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法267条表示公司发行新股的时候有两种人有新股认购权嘛，对不对？员工有10%到15%新股认购权，那股东呢在267条第3项以下呢，有新股认购权。但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公司发行股票程序啊。这边是一开始的决议要增资，这个决议有可能是股东会决议，有可能是董事会决议。反正如果在当然授权范围内，就股东就董事会决议嘛。那超过当然授权范围的话，就要经过股东会决议。所以这个决议呢，你就依照公司法规，有可能是董事会，有可能是股东会。决议要增资之后，下一步呢，规定所谓的基准日。用基准日去确定谁享受新股认购权。那再来呢，可能有新股认购权，你们一定会去认购新股，不见得嘛，对不对？今天如果说我是公司的股东，我取得新股认购权，依照267条第3项，我取得新股认购权，我只有优先认购权利，就我要认的话去缴款嘛。那我有可能有去缴款，我可能说决算我不要认，我就没有去缴款了。所以呢，有基准日之后，接下来定完之后就会发认股权凭证出来，就是新股认购权利证书。就发出来了。把新股认购权利证书呢，发到有新股认购权的人手上之后，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个缴款期限。也就是说，在这一天之前呢，你如果想认股的，你就要去缴款。缴了款之后呢，接下来就发股票，交付股票。基本上是这样跑的。公司决定要增资啊，经过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决议要增资之后，下一步定一个基准日，去确定说谁是有权利行使认股权的股东。还有哪些员工可以享受这个新股认股权？那确定好了之后呢？确定谁有这个权利之后，我们就针对这些有权利的人，寄发新股认购权利证书给这些人。那我如果身为公司的股东，我就拿到新股认购权利证书，告诉我说，这次发的新股，我按照持股比例，我可以认购多少股。如果我有兴趣要认股的话，我就拿新股认购权利证书到金融机构去缴款。如果我不想认，我就不要缴款，这样 OK 吗？那缴款期限届至了之后，如果我去缴款的，我就会拿到缴款的收据，如果我没有缴款，那就不会有收据，对不对？接下来公司呢，就凭着缴款收据来发股票。你有缴款，我就给你股票；你没有缴款认股，那你当然就没有股票拿。整个流程是这样，所以新股认购权益证书啊，这个东西，它本身是股票吗？不是股票，它是表彰可以认购股票的权利，这样 OK 吗？那如果说我是一个股东，我不想去缴款，我对这次认股我没兴趣。你不是股东，可是你很有兴趣要认。我没兴趣，你有兴趣，那我就说你这么有兴趣，不然我把这个权利卖给你好不好？这样可以理解吗？我把这个权利卖给你，你就说好啊，我就把权利卖给你。那这样对我来说啦，我享受了什么利益？我享受了处分权利的处分新股认购权的利益嘛。你呢？你也皆大欢喜，对不对？你就可以拿这个去缴款，你就可以去领着你要的股票。你说股票去交易上买就好了。通常员工或股东新股认购权价格会稍微便宜一点点，这样可以理解吗？啊，所以呢，这就是新股认购权证书的概念。来，请看第六页这里。通常呢，例如说，是表彰新股认购权的证书嘛，例如说像认股通知书了。那新那个它的使用的时间点呢，可能会有在公司法267条这边。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这个股东新股认购权啊， 为了证交法二三条里面有规定，我们来看证交法第二三条的规定。证交法二三条告诉我们说，新股认购权利证书的转让，应该在原股东认购新股期限前为止。交管期限在这里嘛，对不对？如果我要把这个新股认购权卖给你，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期限前去做？等到交管期限届满了，你就不能够认股了，这都卖给你，不就骗你钱了吗？因为你就没办法去履行这个交管的利益了嘛。所以新股认购权利证书的转让应该在交管期限前为止。所以我在这间拿到新股认购权利证书，我不想认，你想认，那没关系，我把新股认购权利证书卖给你，你自己去认嘛。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新股认购权利证书本身不是股票，它表彰的是取得股票的权利，所以它叫什么拟制证券，因为它是股票的延伸概念，它不是股票本体，是表彰取得股票的权利。那除了这个情况之外呢，还会有所谓的负新股认购权的公司债上面所付的认股权证书。好，这边我们讲一下公司债。公司债有所谓的普通公司债跟特别公司债。普通公司债就是这公司债上面有什么特别权利，就叫普通。那特别公司债就是一般我们常听到的有所谓的可转换公司债或负认股权公司债。那可转换公司债呢，它是说我这个股票，我这个公司债呢可以转换成股票，我不用再缴股款。那负认股权公司债就是说我这个公司债上面附有认股权，我有权益去认购公司的股票，但是我要再拿股款出来认股吗？那如果是我拿的是负认股权公司债，它上面就会有一个认股通知书，告诉我说如果我想认股的话，可以再拿多少钱出来认购公司的股票。那我可以把公司债留在我身上，然后把这股权卖给你，这样 OK 吗？来，我们往下看下面这个附注哈，这是刘老师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他说呢，现在这个发行募集发行有这边处理准则里面啊，这个发行的募集发行有在这边处理准则哦，是证交法的22条授权定出来的。我们先看它的授权规范哦。来，请看到22条第五项。证交法的22条第五项说呢，前项准则有关，不是第五项，第四项。第四项说，前三项呢规定申报生效应该具备的条件，应该减负的书件审核程序，还有其他应该遵循事项的准则，由主管机关定之。那在22条第四项的规范之下，主管机关就是我们的金管会呢，就定出发行的募集与发行有价证券的处理准则。那在98年的5月这个版本里面，到现在一样没有改变哦。它内容其中第38条规定说了，上市上柜公司还有新柜公司可以发行公司债券跟认股权分离的负认股权公司债。所以在上市上柜跟新柜公司这里呢，它可以发行这个债券跟认股权分离公司债。所以我这个负新股认购权的公司债，就是负认股权公司债的持有者，我可以把债券留在我身上，把认股权卖给你，让你去实现这个认股权利，我自己是放弃不要，我把权利卖给你，然后可以发行这一种的。不过这个条文后面又提到说，未上市或是未在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的公司，这句话后面写到未在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的公司，就是指没有上柜的意思，就是没有上柜。那证交法上的用语是叫未在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讲？我们以后会提到，会去说明啊。好，所以你只要看到未在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就是指没有上柜；在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就是指上柜。我这样去理解它哦。然后提到说呢，未上市或是未在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的公司，不得发行公司债券跟什么认股权分离的负认股权公司债。所以目前主管机关的态度是说，上市上柜新柜公司可以发债券跟认股权分离的负认股权公司债，未上市或是没有上柜也不是新柜的公司，不可以发行那个这公司债券跟认股权分离的公司债。郭刘老师当时认为说，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啊，这纯粹是主管机关的行政管制，主管机关认为这样比较好管制，他就这样定。但是刘老师他本身认为说，是没有什么道理一定要这样做。那这边我们要讲一个我们国内证券管理的一个态度哦，主管机关呢，就是金管会哦，它对于证券交易它有非常非常大的管制权限，因为我们有很多法令授权证券主管机关认为必要的时候得怎么样得怎么样得怎么样。像最近不是台湾的那个台股跌很多嘛，对不对？上个礼拜、上上礼拜就没几天跌得快，跌大概700-800点嘛。不知道你们注意到这个了，所以其实很多股民们都很痛苦了。然后我有朋友3个多月前。买了一辆300多万的车，然后那时候一直被他们骂，他开始骂他说， 浪费钱啊，奢侈啊，你明明那辆车看你多久能换这辆车呢，几百万要买股票，不投资，我干嘛叫你买车？昨天啊，他跟我说他老婆认为他是在拍影视，因为他把几百万的股票卖掉去买那辆车，因为如果没有把股票卖掉去买那辆车，现在只买得到半辆车，因为他把股票卖掉。我就说那你那时候怎么会想到卖股票去买车？他说纯粹就是因为感受到那辆车在召唤我就去买，所以他这个是运气。反正最近能跌很多，那跌这么多的时候呢，金管会上礼拜做了一个决定，禁止外资借券放空。听到这新闻这样讲，凭什么可以这样禁止？因为很多法律授权他认为必要，为了维护国内的金融秩序，为了维护国内的证券交易秩序，把这大帽子一扣上去，他有很多空间可以去做这些调整。例如说，像之前很股票跌很惨，他就规定说平盘以下不得放空，要平盘以上才可以放空，跌了就不可以放空哦，涨了才可以放空。你到底什么道理呢？我也无法理解。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国内一直觉得股票要往上涨才欣欣向荣，大家心情才会好。而其实有一群人是做空的人啊，他们就说啊，股票会涨我就做多，觉得股市跌我就做空，我两手赚，这样怎么不对？但是我们总觉得往下走，感觉像赚死人钱一样，感觉不太好。因为你的痛，你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们有这种心态啦，所以我们对空方是带着比较负面的看法。但是严格来说，我个人认为多空的交易反而就是你对未来局势的判断。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认为做多了才知道，做空一定很可恶？为什么一定是这样？这我就不会无法理解，或者就是心情的问题。好，再来我们先看括号二哈，框框里面的第二段，他说呢，至于可转换公司债的转换权啊，可不可以跟公司债本身分离的独立转让？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啊，不过以后真的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先讲可转换公司债的概念是什么？可转换公司债一般俗称可转债，就是你可以把债权转换成股权。我们在学公司法就有学过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以债做股，对不对？我可以拿对公司所有的货币债权去抵充股款嘛？例如说，假设台积电欠我100万，我对台积电有100万的债权，那台积电呢可以发行价值100万的股票给我哦，那他就不用再还我钱了，这样可以理解吗？等于是我把债权抵充股款一样吗？一样道理啊，我持有的公司债是公司欠我钱，对不对？我持有台积电的股票，那我持有台积电公司债价值100万，台积电欠我100万嘛。那可转换公司债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跟台积电要求说，你不要还我100万的现金，你给我价值100万你台积电的股票，这就是转换，把原本我对他的债权转换成股票，这样 OK 吗？概念上是这样。那既然是这样，我能够行使转换权的前提是债权要存在，所以我不可能把债权卖给你，我也不可能把转换权卖给你。如果转换权卖给你，债权在我手里，那你要凭什么东西去转换？你就没有标的可以转换嘛？所以呢，他这边才会提到说，本质上来说啊，因不可分离，因为不可分离，因为呢，行使转换权的结果将使公司债转换为股份。如果得分离而仅持有转换权，没有持有公司债，就欠缺可转换的标的啊，我就无从去以债做股啊。所以可转债的转换权跟债权是不得分离让与的，因为转换权的运作前提是债权是存在的。可是负认股权公司债的认股权跟债券呢，没有必定结合的道理，因为毕竟我的认股权是我还要再拿钱出来认股嘛，它并不一定要有债权的存在为前提啊。好，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好，下面解释名词，说什么叫新股认购权利证书啊？一样简单，事务官曾经事务组考的。那它的概念就是写出定义，举个例，举公司法做例子，把证交法23条写出来。那就讲说，他是一个变异股东呢，在取得股份之前，他可以把这个新股认购权利卖给其他的，换取这个权利金的价差嘛。来，我们先看新股权利证书，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概念哦。新股认购权利证书跟新股权利证书差在哪？一个长一个短嘛，对不对？短在哪里？认购两个字，所以新股权利证书是没有认购这个动作的。没有认购代表是怎么样？股东不用拿钱出来，股票就到你手上。什么情况这么好？公司法那个典型例子是给予短通知的，240条。什么叫给予短通知？240条规定说，经过股东会特别决议，公司得怎么样，把要发给股东的现金股利改用什么发行新股资方式为之嘛？怎么样？公司法241条有提到叫公积转增资，对不对？把原本属于公积科目的资的那个额度转换成股本的科目嘛，发行新股给股东嘛。好，那我们现在看这边提到说，依照公司法240条发行新股， 在交付新股之前呢，先印制新股权利证书，以便股东转让。好，我们把黑板上这个东西稍微改一下呢。来，现在是要决议什么？决议，例如说我要决议要怎么样？要不管是公积转或是盈余转都一样啊，公积转增资，或是盈余。转增资，把原本要发给股东的盈余呢，现金盈余改由股份的方式发放；把原本要发给股东的公积的利益呢，转由股份的方式发放。然后也要定基准日，确定哪些股东可以享受公积转增资或盈余转增资的利益嘛。接下来就不是发新股认购权利证书喽，因为没有认购这个动作，对不对？好了，所以认购把它拿掉，就给你新股权利证书。那有缴款期限吗？没有缴款期限。好，没有缴款期限，所以呢，基本上是基准日定好之后，你之后就等着拿股票，你不要去缴款，股票就会到你手上。可是这中间要等多久？可能有三个月。也就是说，既然公司可能在六月决定要做盈余转增资，或者说公积转增资，你可能到八月底或九月，这个股票会拨到你的户头。如果你有投资股票经验的，回想一下。你的现金股利跟股票股利什么时候进你的户头的？常常都六月开完股东会之后，九月前才进来。那这中间这么久，我等不及了。我知道我九月会拿到股票，这时候配股配二十股给我，我知道了，对不对？但是我等不及，我等不到九月拿到股票再卖，我现在就想卖掉我九月可以拿到的股票。你说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吗？我想先处分我未来的财产吗？所以呢，公司就说好，我给你一个新股权利证书。我先给你新股权证书，你把新股权证书卖给别人，当做股票卖给别人，大家可以理解吗？那将来交付股票的时候呢，就不是交付给你哦，交付新股权证书的持有人。所以他这边提到说呢，依照公司法240条的规定，还有240条规定，发行新股啊，在交付新股之前，他先印制这个新股权利证书，印制这个新股权利证书，在交付新股之前呢。方便股东去转让他未来可以取得的股票。再来，下面这个就是把我们刚才谈的简单讲一下就好。接下来你看到第七页这里来，第七页这边提到说呢。第六条第一项各种有效证券交款转让凭证或表明新权利的证书，啊，这边先说明一下。你看我们的法条是怎么写？第六条第二项是怎么写？前项各种有效证券交款转让凭证或表明其权利的证书嘛，对不对？那个表明其权利证书的其啊，指的自然也是前项的各种有效证券。好，所以第六条第二项这边提到的是说。前项各种有效证券交款转让凭证或表明权利证书，我们在解释这里，切记清楚，就是不管是交款转让凭证也好，或是表明其权利证书也好，指的都是指什么？第六条第一项这些标的的交款转让凭证，或是第六条第一项这些标的的表明他权利的证书。所以我在第七页上面这个圆圈上的标题才会写第六条第一项各种有效证券交款转让凭证或表明其权利证书。这个东西本身哈不是股票，它是因为你有认股嘛，认股再给你一个收据，对不对？它指的是那个收据的。那个收据本身不是股票，那个收据代表说你有缴款了，所以将来可以凭收据领股票。那这个我们来看两个法条啊，请看第33条。证交法第33条，33条第一项规定说，认股人或应募人啊，缴纳股款或债款。好，这边先说明一下，认股人跟应募人这两个名词啊。一般啊，过去现在比较不会了，现在比较不会了。早期哈、哦，在民国六七十年、七八十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实务上有一个习惯的用，就是股票啊叫认股，我去认股票；公司债啊叫应募，就是我如果发行公司债，我们以前习惯把你们称为应募人，那如果我今天发的是股票，就把你们称为认股人。所以以前有个习惯就是认股人就对应说认购股票。那应募人是对应说应募公司债，这是个口语上的习惯，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分，我们现在就把它统称为投资人， 投资的， 就是反正我今天发行的标的有可能是股票，可能是公司债，对不对？你来认我的股票，认我的公司债，就是你来投资我嘛。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贯会比较习惯把它称为投资的。那早年呢，所谓的认股人就是对于股票，那英文就是对于公司债，这是比较早期的用词这样区分啊。来，三十三条再往下看下去啊，认股人或义务人缴纳股款或债款，应该将款项连同认股书或义务书向代收款项的金融机构缴纳之。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去参加公司的限定增资方案新股，我的新股认购权我要去行使的时候，我不是跑去公司那边缴钱的，通常跟公司会约定好金融机构，就去金融机构那边缴钱。那缴钱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认股书跟义务书交付给他。那代收机构就是这些金融机构人收款之后呢，应该向各该缴款人交付经由发行签章的股款或债款的缴纳凭证。我刚刚讲到凭证吗？这就连接到我们刚刚看的第二条第二项后段，第一项各种有价证券的价款缴纳凭证嘛，其实就是收据啦，就是收据嘛。缴纳凭证不就收据吗？你有新股认购权益证书去缴股款认购新股，金融机构就给你一个收据。那这个收据本身是表彰你可以取得股份的权利，对不对？因为你已经缴款了嘛，所以它本身不是股票，但是表彰你可以取得股票的权利，所以它就把你视为是一种有价证券。好，再往下看呢，第二项哦，前项缴纳凭证还有其存根呢？存根是在讲什么的？公司债的。我们这也是过去的一个习惯，就像我刚刚讲的，在公司法里面呢，公司会有股东名簿，会有公司债债权存根簿，那存根就这个意思，那是一个用语上的习惯的。依照代收机构签章，并把这个存根呢交还回去给发行人啊，让我们发行人知道说我们哪些人呢他有缴款啊。接下来再往下看到第三十四条，发行人呢应该依照公司法得发行公股票或公司债之日起三十天内，对于认股人或义务人，请注意凭前条的缴纳凭证交付股票或公司债券，并应该在交付之前公告之。所以最后交付股票就是凭什么去交？凭缴纳凭证交，缴纳凭证在谁手上，我就把股票交给谁。再往下看下面的第二项，公司股款债款缴纳凭证之转让，应于前项公司规定的期限内为之。所以啊，回来这边，我们把新股认购权益证书再补上去，缴款期限补上去。然后加起来看，在基准日这里，我在上面啊，我在上面。这次发行新股权益证购股票，我现在不是公司缴证资跟营运转证资了，已经不是这样。对公司发行新股，我对公司的原有股东或者公司的员工，我有权利认购股票。所以接下来呢，我会收到新股认购权益证书，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我想出脱我的权利，可不可以？可以，我可以把新股认购权益证书卖给你。你去认，我不要认。好，再来，如果呢，到时候我已经认了，缴款期限之前，我前面卖新股认购权益证书是二十三条，然后二十三条告诉我说，我在缴款期限之前卖给你，对不对？但是如果到缴款期限没有人跟我买，都没有人跟我买，想算了，我去认好了。我认了之后会得到什么东西？收据嘛，有没有？我认购之后不就得到收据吗？价款缴纳凭证嘛，就收据嘛，对不对？然后呢，三十四条说，将来公司凭收据交付股票，如果我在缴完款之后领到股票之前，要把这个收据卖给你，可不可以？也可以啊。重跑一遍，基准日限制，我的名字在公司股东名簿上，我有权利认购新股。没多久，我得到新股认购权益证书，你来跟我说权利卖给你啊，我就说好，反正我不认。那你要买这个权利，一股多少钱卖给你？这样我就处分掉我的利益了。那如果说没有人跟我买，都没有人跟我买，到缴款期限之前，我就去缴款，我去缴款就拿到价款缴纳凭证，就是我们俗称的收据，对不对？好了，我缴完款之后，你想要我，你说你想要这个股票，我说不然这样好，不然我收据卖你嘛，你可以跟我买收据，买价款缴纳凭证嘛。那你给我买了收据之后呢？因为将来呢，依照三十四条第三规定，将来公司是凭收据交付股票的，收据在你手上就把股票交付给你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它的好处在哪里？在我可以在我还没有拿到股票之前啊，我就开始处分我股票的利益。我还没有拿到股票是很后面的事啊， 可在前面我可以借由处分新股认购权益征收的方式处分我的利益吗？等到我缴了款之后，我还可以借由处分收据的方式处分我的利益吗？所以这一些其实就是方便公司的股东在取得真正的实体股票之前，真正股票之前就可以提前把他的投资收益回收回来。所以这个收据本身呢不是股票，但这个收据本身可单可以取得股票的权利，所以我们把它认为是一种衍生性的证券，就是这边的抵制有价证券。好，再往下看无实体有价证券第六条第三项，这个呢我们来翻一下那个讲义的后面哦，你翻到第十五页这里，看到这边，我们觉得离股票比较近一点了、啊。明天开盘就可以去参考一下。反正现在这么危机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进场应该不错的时机、啊。因为如果大跌的话，你比别人少跌600点；如果涨的话呢，你比别人早7000600点呢、啊，对不对？如果像现在6800，有人在7400买，6800涨回7400之前，他都没有赚，你已经赚了。你在赚的是中间的600，但是涨不涨的回去不晓得了，天晓得，对不对？有可能跌到5000也不一定。但是基本上你总是站在一个比别人更好的机会，赔也算赔的比人家少，赚也赚的比别人多。好，我们看一下第十五页下面的挂号三哦，无实体发行。这台公司法就有稍微提过了。简单来说，概念是这样：公司法里面要求工商印股票啊，以前民国九十年修法之前，对不对？后来呢，民国九十年修法的时候，在公司法的161(1)啊。161(1)那个法条说了，公司实收资本的大主管机关所规定的一定数额以上要发行股票，未达这个数额，主张成立有另外就不发行股票，有没有印象？哦、没有印象，好像公司法的161(1)啊。那目前依照公司法161(1)所定的这个主管机关函释的额度是5亿啊，所以目前的规定是说，你实收资本的在5亿以上就一定要发股票，那实收资本未达5亿的就可以不要发股票。先讲这个观念啊。那为什么发股票跟不发股票有差别吗？其实应该这样说了，如果不发股票的话，可不可以转让投资的利益？就投资的这个额度，比如说我投资某，我先讲哦，股份是公司的基本单位，股票是表彰股份的一个书面，这应该 OK 吗？对不对？那没有股票不代表股份不存在，没有股票股份还是在嘛，它只是欠缺一个书面在那个表彰那个股份的存在啊。那你说有股票跟没股票差别在哪？差在一般人提供级的问题啊。法律人比较容易接受一个权利是看不到的，因为我们认为权利就在我们的心里。可是你知道一般人都会说口说无凭，拿纸出来写，我们都会这样，对不对？而且民间很多观念认为说没有签立书面契约就没有成立嘛。应该你面对家人都常常听到这样的观念。好了。所以呢，今天如果我去买一家公司的股份，我投资进去哦，比如说我投资100万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然后我就说，啊，你要给我一些凭证啊，不然你们知道我投资呢，公司有了，你看股东名簿上你的名字啊，来印一份股东名簿给你看，公司盖了章说，我证明说你的股份在这里，你说这样我感觉很抽象吗？我只知道我100块拿出去，说有了权利已经有了，有没有感受这样？哦，有这样很抽象嘛，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其实民间很希望说，我一钞票进去，你要给我一个凭证。所以很多公司喜欢印股票，以前进了股票给你，你拿着股票感觉会踏实一点。这纯粹是心理作用啊。但是这张股票呢，有可能，假设你这家公司不是公开发行公司，股票交易并不频繁，很有可能这张股票100、120年动都没动过它。 对不起， 那一张纸120年动都没动过它，那印那张纸干什么？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你印那张纸要不要成本？要啊，一棵树因为这样而倒下，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说，干嘛逼公司印股票呢？印的股票它如果没有移转的需要，股票摆着就一直摆着，这样就浪费成本嘛。所以我们在思考说，那干脆股票可以表印。所以我们才在161条之1那边规定说，你要实收啊，在5亿以上的，你就得印那个书面出来，因为牵涉到大众的利益。因为实收资本5亿，可能股东相对很多嘛，对不对？它牵涉到比较多的利益，就逼他交易股票。实收资本不大5亿的，未达5亿的公司可能比较小规模。那比较小规模的话，你不印股票也比较没关系。他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一个区隔。好，接下来我的实收资本在5亿以上的公司，我一定要印股票。你要一发现这时候印股票就是一种很费力的现象。实收资本的5亿哦，五亿的话呢，一般公司大概10块钱一个单位，所以会有几个单位，5000万个单位，对吧？对不对？5000万个股份哦。 那五千万股份呢，如果照一般的习惯，一千股印一张的话，我会有几张股票？啊，五千万除以一千嘛，是不是五万张股票？你知道五万张股票多少吗？你拿一千块钞票来叠叠看，叠五万张就发了，是不是这样？股票比钞票厚哦，股票很厚的哦，它的纸质是比较厚的哦。叠五万张就一间，就像一大间。我曾经跟我的客户去办理股票的过户，就是我们是卖方，有人要买我们家公司的股票，买我客户的股票，他的股票总共两千多张。两千多张大股东，两千多张股票，然后记名股票，记名股票转让不就背书加交付吗？交付没有问题啊，两千多张在那边背书呢，盖印章，你去想，盖两千下，烦不烦？我是不烦呐、啊，反正我到时候收费有那种，很烦啊。他就说律师你帮我盖，我说我才不要帮你盖，那是你的章你自己盖，然后他就一定要我自己盖，我说你有个授权可以不用帮你盖啊。他就看看那个秘书，还有那个秘书就一个中年妇女，那就我不要帮你盖。然后那个大股东就很可怜，这样拿着股票，一张、两张、三张、四张，盖到快几百张，他就觉得我可以不要卖吗？一定要这样吗？没有比较简单的方式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盖？他这根本就一点效率都没有。另外那个买方也是啊，他说我出了这么多钱，还要这样一直盖这个。所以呢，在这个动作里面，因为我们现在股票不在记名背书嘛，你不能做无记名背书嘛，所以你就有被背书人跟背书人啊，那是不是盖两个章？两千多张就盖成这样了。五亿算大公司吗？不算呢，五亿是小公司呢，在公开发行公司，五亿是小公司啊，很多公司有几千亿的啊。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他一张股票，那不就疯掉了？再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集中交易市场每天成交量。保守来说，平均在一千亿上下，就一般的时期，一千亿上下的成交量，它如果多少股票在流通，如果每张股票像流通，就像盖章盖来盖去的话，疯掉。因为你们为什么会疯掉？我卖股票在台北啊，电脑错误成交，成交量住在恒春，我就疯。因为我要去盖章，要去交付股票，哪来这个时间这样买卖？我不可能这样送嘛，所以我就决定说，我们想一个简单的方法，不要再这样背书交付。我们想什么简单的方法，就是所谓的无实体发行。无实体发行的概念是这样的，这边讲完以后不讲了，因为我们后面还是第四回还是会连着干，但是因为这边一并讲完后面就不说了。先简单来说，依照公司法164条、165条的规定，164条呢，它是说股份的转让要怎么样，要有让与合意嘛。应该说让与合意是基本的，这应该不用讲。就是背书加交付，对记名股票了啊、哦。公司法律165条说要记载于股东名簿嘛。我们这边讲完第四回就不再重复说了，这边蛮收拾的。好嘞。这两个动作是依照公司法规范之下我们基本要做，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情况，有点复杂哦。集中交易市场，投资人A 甲券商，这是经纪商了啊。我们早上说，投资人委托券商，券商进来下单。投资人 B 委托乙券商券商进来下单。这边是买方，这边是卖方，成交标的公司是红海好了。一千股，股市是这样，所以投资人 B 呢委托乙券商说你帮我卖红海一千股，投资人 A 呢跟甲券商说你帮我买红海一千股，然后他们两张单子在市场上成交了。 成案之后呢，回到公司法那边想一下要怎么样被书家交付，就是应该要投资人 B 把他手上这张红海的股票背书完之后交付给谁？交付给投资人 A 嘛，有没有？那 B 在恒春 ，A 在台北嘛。这第一个动作麻烦，而且要背书很麻烦。你今天如果像我，可能每天了不起买个三五张、十来张，有些大户一买就几千张的呢。那几千张他背书不是背书到 K 校吗？对，每天早上都要做这个事就好了，早上下单，下午都要盖章就好了。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不可行。公司法这一套在非公开发行公司一般的小额交易还可以运作，大型企业不可能这样干。第二个，记得在股东名簿，来我们看股东名簿里加红海，红海的股东名簿，股东名簿简单来说就是通常会有股东的编号，它应该不叫编号，叫户号。然后姓名，然后住所，一般会长这样的，户号、姓名、住所，好，原本是写谁？户号0381，然后股东是 B， 住所是恒春。现在要怎么办？是要过户吗？那过户的话就怎么样？这个要改掉嘛，对不对？挂掉，改一个新的，82A 台北，是不是这样改？一个人一组人马在买卖，这样改 OK。一整天下来有34万组在买卖红海的股票，那你股东名簿30万，你今天还没有改完，明天又来个20万在买卖啊？这样可以理解吗？那红海股东名簿不就每天这样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早上成交，下午就毛起来改，不可能这样做。所以我们就发现啊，公司法你给我难题啊！你这样讲起来就很简单，对不对？一般中小企业很简单，你来到大企业这样操作根本不可能这样搞。所以呢，我们决定不要这样做，通通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不是运作的方法。今天就学起来啊，我就不讲。我们这时候呢，创造出一个单位出来，其实不是我们创造，我们去抄来的。这个单位叫吉宝事业。吉宝公司顾名思义是有价证券集中保管股份有限公司，吉宝是集中保管的意思。它的概念是这样，他就说，来来来，这些股票都没有放在你们手上，你们把这些股票都集中放在这里，比如说红海股票都放在这边，大家的股票来这边放，我这边总共有3亿股好了，都放在这里，都放在他的仓库里面，都放在他的仓库里面。然后呢，这3亿股呢，分别在谁的名下，要归类好。例如说了，银行里面不是很多现金吗？那现金分别在谁的名下是有被归类好？你的账户有多少？他账户多少？他账户多少？对不对？好了，这时候遇到第一个问题：账户里面这个账户是用投资的名义去开账，还是用谁的名义去开账？我们快想一想，如果用投资的名义去开账，这些投资人一天到晚跑吉宝公司，就像我们一天到晚跑银行一样。吉宝公司会说我会烦死，银行全国那么多家分行，有那么多家银行，我做一家吉宝公司，投资人几十万每天都来找我，就疯掉。所以呢，他就讲账户呢。用券商开户，所以就说甲券商这边会有这个户，乙券商这边会有这个户。然后呢，券商你们各自回你们家，去把你们名下你们的客户分别有几张股票自己清楚。所以就是说，现在乙券商呢，他有个投资人，原本有红海1000股，这个是投资人是谁？投资人是 B 嘛，对不对？所以吉宝公司那边只看得到乙的账，这一层，这一层到吉宝公司，乙券商回家自己看自己的账， 也就是说，在吉宝公司里面，乙的账户下有鸿海一千股，吉宝公司不会知道这个鸿海一千股是乙的哪一个客户的。但是乙回家看他自己账户说：“哦，我的账户里面这个鸿海一千股是 B 的。”这样听懂意思吗？就是券商去吉宝公司开户，我们去券商开户，所以我们的股票是透过券商的名义放在吉宝公司那边。好，接下来呢，在集中券商里面交易的是谁？是 A 和 B 吗？不是哦，那个观念哦，在市场里面进行买卖的双方当事人是甲和乙，所以在市场里面是甲买了鸿海一张，乙卖了鸿海一张。那甲是为谁买？那是甲跟 A 的事。乙是为谁卖？那是乙跟 B 的事。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市场里面交易双方当事人是甲乙，不是 A B 哦。一样，在集中保管事业这边的账户的人是谁？账户名是甲跟乙哦。所以这边成交之后啊，他就通知。市场就通知交易所，然后就会通知吉宝公司说 ，B 乙券商名下卖出鸿海一张，甲券商名下买入鸿海一张，这样听懂意思吗？通知交易之后呢，吉宝公司就会做一个划拨的动作，就是拨账，他就把。乙券商这边扣除一千股的鸿海，然后甲券商这边加上一千股的鸿海，也就是说呢，把一千股的鸿海从乙的账拨到甲的账去。那乙的账被拨了一千股鸿海，乙回去看自己的账，就知道他没有这一千股的鸿海了。然后甲的账被拨进一千股的鸿海嘛，甲回去看他自己的账，就知道说哦，是 A 委托我来买一千股的鸿海，所以就是甲的账下呢就会有一千股的鸿海。这样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这样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交付的问题。我们不用背书了，不用交付了，就这样过去就好了。这样交付的问题就解决了嘛，对不对？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那背书的问题怎么办？当初我股票存进去的时候，股票上面有印我的名字嘛？我乙啊。B 啊 ，B 呢？他把原本上手上一张红海股票上面写他的名字嘛。B 把这张股票交给乙，让乙存到吉宝公司里面去。存进去的股票是有写 B 的名字。好，请问我们去银行哦，存一张一千块的钞票。接下来我们要把一千块钞票领出来嘛？银行拿给你啊，你会说不是这一张？你会这样吗？你不可能这样做。你说我要领原本那一张，你说这个寄托契约吗？寄托契约应该是怎么样？要把原本我存进去的拿给我？不行，你一定要拿给我，我那个特定物，你不可以随便拿一张给我。不一样啊，号码不一样。我存进去那张是 XY00123 呢，那张很特别的呢。你不可能这样做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的银行如果要这样运作，那银行体系没办法运作啊。一样的道理啊。这张股票是为什么特别？上面写了你的名字。如果把名字涂掉了。它就没有什么好特别的，把名字涂掉之后，它就变成无记名股票。无记名股票呢，要怎么拨就怎么拨啦，就不用背书了。记名股票是要背书嘛，无记名股票不用背书，对不对？所以我们这边画一个模型出来，在 B 透过乙交给吉宝公司的时候啊，一开始 B 透过乙交给吉宝公司的时候。乙把这张股票原本 B 交给乙的时候，上面写着股东 B。乙把这一张股东 B 的股票交给乙，吉宝公司还是写着 B。吉宝公司一拿进去啊，一拿进他的仓库的时候，就把 B 涂掉，把它涂掉。这个叫做消除前手，这个动作从有 B 变成没有 B， 这个叫做消除前手作业。这个消除前手作业就是使记名股票无记名化。为什么使记名股票无记名化？这样可以避免背书的困扰。因为只要是无记名股票就不用背书了，记名股票还需要背书啊。那说将来如果 A 要把股票领出来呢？现在 A 买了股票了嘛？如果 A 想把股票领出来 A 就跑去跟甲说，哎、欸，我要领我的股票。甲就跟吉宝公司说，哎、欸，我的客户 A 要领股票。吉宝公司这样的时候就会随便从那一叠股票里面抽一张起来，反正每一张都没有名字嘛，对不对？抽一张起来，把 A 的名字打上去，交给甲，甲然后去给 A， 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把不记名股票再记名的话。要听懂吗 ？B 透过乙把股票存进吉宝公司的时候，本来是有名的，进到吉宝就把名字涂掉。这样的话，将来这些股票在吉宝公司里面转账过来过去、过来过去，都不需要去做背书的动作，这样比较方便。如果有股东那想把股票领出来看，可以。如果 A 买到股票，他想把股票领出来看 ，A 就跟甲说，甲会去跟吉宝公司说，那吉宝公司就会挑随便哪一张股票，哪一张红的股票拿出来。打上 A 的名字之后，把它交给甲，让甲然后去交给 A， 这就还原了。那如果 A 又看一看，嗯，很好，那还你存进去，那就说，那怎么办？那就把股票收进来，再交回去给吉宝公司。甲把股票送回去吉宝公司之后，吉宝公司又把甲 A 的名字再入股票，以后呢，要怎么拨就再怎么拨，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背书的困扰怎么解决？用消除检索方式解决。交付的困扰怎么解决？用划拨的方式去解决。那股东名簿的困扰怎么解决？用拟制人名义的概念解决。什么叫拟制人名义呢？我们刚刚说，本来股东名簿上不是写着乙的名字吗？你以为你买红海的股票，你名字在红在股东在红海的股东名簿上吗？没有呢，我们的名字都不在红海的股东名簿上。红海的股东名簿上面会有一个人叫做，例如说户号000，你叫00038，我就这一个号码。姓名吉宝公司。然后呢，吉宝手上有30000张红海的股票在那边挤爆，假设是这样。那红海要开股东会的时候，或是红海要跟派股息、股票股利的时候，红海就会跟吉宝公司讲说：“哎，在我们公司股东名簿上有你的名字啊，但是我们知道你只是借人家放股票的人而已嘛，实际上股东不是你嘛。”好，这时候红海就那个吉宝公司就会说：“我只是一个拟制的人，什么意思？我代表股票放在我这边的全体的股东。”那吉宝呢，会给红海一本叫《实质股东名册》，意思就是说，虽然股东名簿上面写着吉宝公司是股东，但真正的股东是谁呢？请看《实质股东名册》。所以平常买卖的时候，红海的股东名簿会变动。它永远都不会变动，它上面就是一直写着吉宝公司这个人。等到红海要发股东会开会通知书了，不是有个最后过户日吗？对不对？最后过户日一旦确定好，红海就问吉宝公司说：“好，在某年某月某日，我的股东是谁？”那吉宝公司就会去问甲跟乙说：“哎，你们账户下面那些有红海股票的人分别是谁？”所以甲跟乙呢会汇总资料给吉宝公司，吉宝公司再汇总所有券商资料再交给红海，那红海就知道说，虽然原来户号00038写的是吉宝这个，那真正的股东不是吉宝这个人，真正的股东是实质股东名册上面所记载的人，所以红海呢才透过这个实质股东名簿的内容去寄开会通知书。因此啊，我们就说了，公司法里面提到说，我们要背书叫交付，背书消除检索之后去处理，交付人用划拨的方式处理，记载在股东名簿这件事情上，用拟制人名义处理，拟制人是谁？吉宝公司。那吉宝公司要出具实质股东名册给红海，告诉红海说，真正的股东是这些人。我每天早上这样买卖股票，就是这一套流程做来。这个也只是公司法的部分，你还有那现金呢，透过金融机构转账。所以你知道，你现在可以这么方便，果然红海一张75块，然后没多久电脑成交回报，我们就可以交易。背后这么多人在努力在工作。这个样来的。那我们看一个法条哈，请看第43条。非常长的一个条文，跟吉宝有关，也就只有这么一条。 这三条规定说呢，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或在证券上捏出所买卖之有价证券的交付或交割，应以现款现货为之哈。好，往下看第二项，证券集中保管事业保管之有价证券，其买卖之交割，所谓的交割就是那个交付的动作了哈。交割是个款券交付行为啊，就买方付价款啊，卖方交割股，卖方交付股票，啊，一般把它称为交割啊。啊，交割这个就日文啊。日本他们讲交割，所以我们就沿用这个汉字嘛，称之为交割，还有叫搞过啊。好，交割呢，得以账户划拨的方式为之，所以实际上呢，不去进行实物的交付了，我们是用什么账户划拨方式，用转账的方式去交付有价证券。好，往下看第三项，以证券集中保管事业保管地有价证券为设置标的者，其设置的交付还是用账户划拨的方式为之，排除民法的规定，因为民法还是要交付，对不对？我们这边还是用划拨的方式去做。来，第四项。证券集中保管事业以混合保管方式保管之有价证券，由所有人按照其送达种类数量分别共有，领回的时候得以同种类同数量之有价证券返还之。也就是说，你不可能任性要求领回说原本那一张，因为是混合保管的，每一个人的股票进去之后就把你的名字涂掉，到时候还你的时候，我只要还你同一家公司的股票一样的数量就好，你不可能坚持要你原本那一张，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那太麻烦了。再往下看第五项说，证券集中保管事业为了处理保管业务，得就保管的股票，公司在以该集中保管事业之名义更载于股票发行公司的股东名簿或公司债的处分簿。所以鸿海的股东名簿上面不是写，鸿海的股东名簿上面会写什么？会写集保公司的名字啊。再往下看呢，证券集中保管事业呢，在股东在股票或公司在发行公司召开股东会，在选会议或决定分派股息或红利或其他利益或还本付息之前，就是在这些基准日之前呢，将所保管股票还有公司在所有人的本名或名称、住居所还有所持有之数额，通知该股票及公司在发行公司的时候，他通知他就是什么？就是用一份实质股东名册，用实质公司在债权名册去通知发行公司的时候，视为已经登载在公司的股东名簿或公司债的存根簿了。所以实际上没有写在鸿海的股东名簿上面嘛。可是当集保公司把这本名册通知鸿海的时候，就视为已经写上去了。然后你看哦，他就说了，不适用公司法第165条……的规定。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们目前实务上做的是这样做。好，讲这个只是一个大前提。既然这样做的话，我们有了账户划拨作业程序嘛？既然这样做的话，那印股票干什么？这是根本问题。你看哦，我买股票打电话买，对不对？股票拨到我的账。我卖股票打电话买，股票拨到我的别人的账。好了，除非我真的很想拿股票回来看这个股票长怎样，除非我想这样。如果没有，我不好奇，不会想把股票引回来看。那些股票是都放在集保那边，它有被搬来搬去吗？也没有啊，就一批钱放在那边，只是账上有时候拨到你这边，有时候拨到他那边，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既然是这样，印那一堆纸要干什么？印那一堆纸放在那边也没有要拿回来用，那印那一堆纸要干什么？我们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在民国90年的时候，公司就说不要印的了。你不想印的话，可以不要印。因此呢，在第15页下面这边提到说，无实体有价证券的优点。他说，无实体有价证券呢，搭配账户划拨作业程序，可以降低有价证券发行的成本哦。那对投资人来讲呢，当证券根本就无实体，全部靠这种登录的方式去作业的话，那将会可以避免这个遗失啊、毁损啊、被盗啊、伪造这些风险，降低保管的成本。你看，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来。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发行的股票股份得免印制股票，然后洽集中保管事业机构登录。比如说，今天鸿海总共发行3亿股，我3亿股可以不用去印制3亿股的股票出来，就直接在集保公司的账上写着我有3亿股，那这样就好了。那至于这3亿股要拨到哪些人账下，就让他用账户划拨的方式去拨嘛，分别贴在不同的人账下就好。那这样我根本就可以不用去印制股票了。可是有些公司还是认为说，我都没有印制股票，感觉很虚嘛，所以他可能会想印一张象征性的股票，例如说把3亿股印在一张股票上面，就一张股票呢，他就写3亿股，那这3亿股是谁的？要看集保的账才知道。这个就是所谓的大面额发行啊，那大面额的发行呢，这在公司法里面有规定啊，就回去再看公司法的规定就好了。所以呢，在证交法这边呢，也就因为公司法的修法，证交法的第6条的第3项就是说。 如果没有印制实体有价证券，那那些无实体的有价证券，那些看不到电子符号那些记录，算不算是有价证券？也是，因为它只是取代书面股票的有价证券。好，那有关第六条的部分呢，我们就介绍到这边了，我们可以翻回来看到这企业这里来，这些流程考试可能不见得会考啦，而这些流程是帮助你去了解这个证券交易制度的一些做法。如果你有买过股票的，你应该会发现说啊，你在不同券商开的户都是分别独立。比如说你在日升开一个户，你在玉山开一个户，你在日升下单买一张红海的股票，你在玉山你下单买一张红海的股票，日升会给你一本证券存折，那个玉山会给你一本证券存折，日升那本证券存折上面会写红海1000股，玉山这本会写红海1000股，所以现在红海有1000股、2000股。1000在玉山的帐下，1000在日升的帐下。我以前想过，小时候想说，为什么不要给我一本存折，然后里面就写2000股就好了？为什么要分两本呢？原因就是因为在基宝这边开户的是谁？甲跟乙啊，甲是日升啊，乙是玉山啊。那我们是对日升跟玉山，我们不对基宝的嘛。所以基宝怎么会知道说我在那边有2000？基宝只会知道说玉山有1000，那个日升有1000。但是日升还知道说我有1000，玉山会知道说我有1000吗？这样可理解吗？啊，所以那你说我可不可以把它重整在一起？很简单嘛，把玉山的卖掉，那去日升的账那边再挂一张买进，这样就好了，这样就重整在一起。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七页这边的挂号单，其他的有价证券还有很多了哦。那这些呢，我只举例举几个例子，例如说我们有所谓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我们有不动产证券化条例。那这两个条例其实都很久以前定的，它其实在我们国内也不是说非常的发达。那这两个条例呢，有兴趣参考一下就好了。它这个条文很旧，可是因为到现在也没有改啦，就是当初立了法之后到现在都没有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那个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里面的括号一，就它的第七条关于有价证券的定义啊，它说收益证券还有资产基础证券，除了经过主管机关核定为短期特权之外，为证交法第六条规定兼财政部核定的其他有价证券。它的立法就是民国91年，民国91年的时候金管会还没有出来，金管会是93年才出来，所以以前的主管机关是财政部，所以它这边就会写经财政部核定的其他有价证券，这样可以理解吗？下面那个不动产证券化条例的概念也是一样，它虽然98年有修，不过它修的时候呢，它就懂，因为你看它修的时候就说，依本条例规定的募集和私募有价证券，为证券交易法第六条规定经主管机关核定的其他有价证券，它是它修过这文字是这样。他以前还没有修的时候，就写金财政部核定其他有价证券，所以主管机关核定有价证券有两类，一类是真的他自己核的，一类是立法院栽赃给他的。你看这个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不动产证券化条例，他们是立法院，他为什么不要直接立法为说他是证交法第六条的有价证券就好了？他要立法为他是证交法第六条规定金财政部核定的其他有价证券，那不是很奇怪吗？知道我的点在哪里吗？我是立法院嘛，我本来就有价证券的立法权啊，就说这个是有价证券，那不就得了吗？结果我自己不讲呢，我就立法说这是你说的是有价证券，这样就可以理解吗？这个有价证券是我立法规定说这个是你说的，莫名其妙，但是他还是这样立法啊。所以目前主管机关核定的有价证券，有他什么主动核定的，就是我们刚刚介绍那一些东西啊，新股认购那个什么。比如说外国的有价证券啊，还有什么投资契约那些东西，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被立法院栽赃的和核定的有价证券，有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和不动产资产证券化条例里面的东西。那这个其他法律规定这些东西是有兴趣你就看了，没兴趣不看也没关系的，因为跑到这边来就已经太偏了，所以就稍微了解一下就好。反正总而言之哦，证券法令啊，浩瀚无涯哦。那你如果要进来学这一块，就是永远都有新鲜事，就是你可能永远都会看到原来还有这个规定哦，我是讲这个很正常的事情。好，反正今天整天的有价证券应该觉得很烦啊，我们来看一下会怎么考哦。我以前大学上这个时候还蛮感动，就第一次觉得我不是在上法律系的课。那一次感觉，那时候的感觉，大三那时候去修证交法，那时候是戴元和老师上，正大戴元老师，然后后来才发现我是他最后一届了，因为后来他就请王志成老师来上，因为他太忙，没有空上这种第一水平的课。 那那时候就会觉得我们很像在上那个投资课程，因为一直在讲标的嘛。然后王振老师可能本身有相当的投资经验，他就讲我们买这个赚什么钱，钱很好赚，赚钱有什么难的，然后就讲一讲一讲一讲。然后那时候反正听了大概两节课，都在讲什么时候可以切入买进什么样的，然后什么证券的概念是什么。我听他介绍，我就觉得一定要去买一下。当然很快我们就去实现了这个想法，所以那时候有那个打工赚一点钱，就很勇敢的去尝试，那也很勇敢的付出一些学费。后来才发现这个投资必有风险，不要闷着头就去买，但至少了解那个法律关系跟他操作的方式，原来是这样哦，赔钱这么快。经过这个时候，这些过程之后就当兵，那当兵就有沉淀了一段期间，再回来就不一样，就不同的思考角度。不过我觉得你如果要走这条路，其实还是要以身试法一下，就是自己去试着投资看看，在你可控制的风险之下，一千块能做什么呢？你可以买认购权证，对不对？你也可以干嘛？拿去买一件衣服。如果是我去买认购权证，博一个2000块的席位，我可能会讲，那你可能都赔光了，这很难说的。但总而言之，这就是一个看你要不要去付这些学费，早晚要学。如果你不想投资的话，还有那第七页下面这个综合练习。下面这个题目是，很基本、很基本、很基本的题目，应该基本到研究所不会考、国考不会考，让你做一个基本的了解。什么是有价证券呢？证交法上有价证券就系合指哈，是评述之哈。当题目问你什么是有价证券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让你写到民法的概念啊。那因为他又特别问你说，那证交法上有价证券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啊，证交法上有价证券，你要从第六条去切入。那第六条呢，就分三大类，来，请看第八页上面这里。第八上面这里三大类是第六条第一项这两类。第六条第一项的前段叫做限定列举三种，对不对？政府债券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嘛。第六条第一项后段是概括授权的，外国有价证券来台湾提供什么募集、发行、买卖相关服务嘛？侨外在台募资、户外主动投资契约嘛？证券投资信托契约所发的受益凭证嘛？期货投资信托契约所发的受益凭证嘛？跟公证授权证有没有？跟席票分离的、跟债券分离的席票嘛？跟主管机关来做这些嘛？再来。第三类拟制证券要写什么？写第六条第二项跟第六条第三项。拟制证券包括第六条第二项的新股认购权利证书、新股权利证书、前项各种的证券交款奖章凭证表以及权利的证书啊。第六条第三项是无实体发行啊，所以在拟制证券这里呢，就要写两项。题目问你说是评述之，如果要评述的话，大概其实我有维持就是主管机关。当初我们的立法者赋予主管机关有价证券的核定权的目的在哪里？希望他积极作为嘛，对不对？强化管理嘛，避免挂一漏万嘛，所以我们把这个有价证券核定权交给他嘛。而且你看，从民国70年到现在，我们有价证券到底合了几种？根本就没几种。当我们去第四页看，一种、两种、三种、四种、五种、六种，好吧？金管会比较积极和这个期货信托事业所发行的受益凭证啊，快30年了呢，那就合这样。我们的标的有这么少吗？对不对？尤其是像刚刚讲的投资契约啊，金管会合的，这更怪金管会啊，证券主管机关啊，证券主管机关合的是侨外在台募资户外十万投资契约，可是明明有很多种形态投资契约，本国在本国募资，在本国十万投资契约，为什么不合呢？为什么不要一并把它合完呢？所以在评价的部分呢，应该是往什么方向去切入？就是往那个主管机关的核定权的目的，赋予主管机关核定权的目的，在于让主管机关有积极主动强化管理的权限，对不对？但是目前观察起来，我们主管机关在核定有价证券这个行为上似乎不够积极嘛。例如说像投资契约怎样怎样怎样，可以把它写一写。好，讲到这里呢，有两个点可以延伸来去说明。其实当初立法者啊，他为了处理这个规范标的可能有所不足的问题啊，立法者他其实有两个那个机制可以运作。你看一下第六条，你应该可以看到两个机制。为了避免立法不足啊，主管机关立法者其实早就准备好了。一个是第六条第一项后段，另外一个机制在哪里？第六条第二项后段。 你会发现第六条第一项后段是赋予主管机关核定权，所以这个是主管机关核定。第六条第二项后段是什么？表明其权利之证书。表明第六条第一项标的权利之证书，这边是一个解释空间，怎么样？今天如果说你很有创意，创造出一个新的金融商品的名称出来，你可能讲一个新的，大家都没听过了，那这样有可能靠解释就可以用第二条第一项的文例去把你涵盖进去。那如果说没有办法被解释进去第六条第二项，你自己有在证券呢，那就给主管机关核定权嘛，让主管机关去核嘛。所以在我们说在决定这件事情上面，决定这个标的的程序上面，第二条第一项后段是交给主管机关核定，第二条第二项后段呢，这个是依解释而得的。什么是表明第六条第一项标的权利的证书？这是解释来的啊。哪一个比较明确？主管机关核定当然比较明确嘛，对不对？靠解释就会相对不明确嘛，因为解释就会解释空间跟不同解释方法，还有不同的解释角度嘛。所以呢，在标的上面，在标的的范围上面，第六条第一项后段呢，这个不限标的范围，你只要主管机关核定说它是，它就是。但是第六条第二项后段呢，它是限于第六条第一项之标的。所以当初我们立方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标的不足啊的一个部分，它其实设有两套机制在处理啊。一套是靠解释来的，就是第六条第二项后段，用你自己有在证券的方式去解释出某些金融商品应该是属于表明第六条第一项标的的权利的证书。然后呢，对于这些文义上无法涵盖的部分，主管机关来那个地方的另外在第六条第一项后段赋予主管机关有价证券的核定权。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所以你们发现我们立法的其实用心良苦嘛，他知道啊。被认定为是证交法上有价证券，是我们证交法可以加以发挥功能的第一步。如果连被认定为是证交法上有价证券都没有办法的话，证交法讲那么多，就根本压根都管不着啊！因为我这个标的不归你管，你管我那么多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啊，所以这个概念也要把它弄清楚啊。你还再来下一个问题，第八页上面。证交法对有价证券的定义能不能涵盖期货、选择权等衍生性的证券？我们现在介绍什么叫衍生性的证券。我们常听到衍生性金融商品有没有？衍生的，就是从一个标准的金融商品生出来的。最典型的金融商品叫股票、公司债，这是典型的。那会有一些变形的，例如说公司债变出可转换公司债。公司债变出负债股权公司债，那就是这种变形。对于这种变形呢，我们会把它称之为特别，比如说特别公司债。比如说股票呢，最典型就是股份平等原则嘛，对不对？那对于这些股份平等原则，可能会有一些修正，例如说你的新股认购，你的那个，例如说表决权是受限制的，盈余分配权是优先的，那这些变成是特别的特别股份、特别的股票嘛、特别股嘛。那衍生性的意思是说，从股票跟公司债再往下衍生的，例如说新股认购权益证书就是衍生性的商品，股票是它的本质，然后从股票衍生出新股认购权益证书，这样可以理解吗？而例如说股票是本体，股票的认购权证是衍生性的商品，因为它不是买卖股票本身嘛，它是买卖可以买卖股票的买权或卖权嘛，这样可以理解衍生性的概念吗？啊、所以我们讲所谓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就是把母体再往下延伸的权利。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我没有要卖一零一的大楼，你也买不起一零一的大楼， 但是我把101这个大楼的收益权限分割成很多单位，我把这个收益权限卖出去，那那个收益权限就是从101大楼衍生出来的权利，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期货跟选择权证交法管不管这个道理？不管。为什么不管？它本质上是跟股票有关系，没有错了。可是问题是呢，因为有期货交易法加以管制嘛，证交法就不管这，就不去管这一点。反正有别的法律加以管制，证交法就不管了，对不对？再来往下看，那收益凭证呢？证券投资信托公司所发行的收益凭证，是不是证交法上有价证券？是啊，对不对？按就说是该这样吗？好，那不是直接写是嘛？你要说一下为什么它是嘛？那我这边当然写的很简单，说是属于证交法第六条第一项后段金主管期货合约其他有效证券。你要这样写吗？就要先写为什么要第六条第一项后段的主管机关合并权。所以呢，可以怎么写呢？你可以参照讲义的第四页这一段这样写。讲义第四页就现在不是有个拟答吗？收益凭证定义有没有？就先写收益凭证定义是什么。然后翻到第五页上面，把上面的括号的这段就把它写进去，那这样这一步就完整了。好，接下来来一个特别的，有难度的，国考可以考的，票据法上的本票。票据法上的本票是证交法上有价证券吗？那先讲一下本票的功能是什么？汇票、支票、本票都有一个共同功能嘛，替代。现金的支付嘛，对不对？替代货币的支付嘛，所以它被称为是货币证券。那它的功能既然是替代货币的支付的话，应该跟证交法无关了，因为证交法里面讲的是投资性的东西嘛。那本票的流通也好，支票流通也好，本质上应该都是它的一个货币支付的功能所产生的嘛，对不对？好，那本票会是证交法的管制范围吗？想一想，本票有没有票据法在管？有啊。那既然票据法在规范的话，证交法要去规范这个吗？应该不用规范吗？所以理论上来看，表面上来看，我们该认为说本票不是证交法上有价证券吗？离开稿，我先开保险。但是呢，有时候本票呢会被拿来做不同的使用，我往下看哦。你看这边提到说呢，从法理上来看，本票本属货币性的证券，具有辅助货币的替代功能哦。但是本质上它不是证交法上有价证券，没有错了。为此种货币性的证券也可能被充当为资本性的证券，以回避证券法令的规范。例如说，公司对外大量的用同业条件向大众借款，而向各债权签发长期的本票并支付一定的利息。这个时候，这种本票呢，它不是单纯的货币性的证券。为了保护此类票券投资人，应该把它视为是什么资本性的证券，而受证交法的规范。我们早上介绍了，如果我需要借款5亿，我可以发行公司债，每个单位10万块，对不对？那我要这样做呢，根本就立足是很招募，但事情像证券主管机关依照二十二条第一项去申报生效。我现在不要发公司债，我签本票，我们公司签本票，每张面额都10万块，上面负债利息6%，反正照规定来嘛，每张面额10万块，利息6%。你来借我10万块，我就给你一张；借我20万，我给你2张。那请问这个时候，这张本票跟公司债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可以理解吗？功能完全一模一样吗？只是一张叫公司债，一张叫本票，格式不同而已啊。我不就是拿本票来作为公司债在使用一样吗？我知道说，如果我今天我今天发行公司债的话，我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我是不想跟他申报生效，我不想被主管机关管制，所以我现在就不要拿公司债，我拿本票出来发，我就说这样就不受管制了。这样其实不合理嘛，因为很明显在回避法律的规范嘛。所以我们往下看下面这个。美国实务上的判断标准哦，美国法上在认定说什么样东西是有价证券的时候呢，他们有下面这个判断标准，说第一个要看当事人的动机啊，你签发这么多本票的目的在哪里？为什么你要搞这么多张？第一个，第二个，分销跟流通的计划是不是很广泛？第三个呢，投资大众的合理期待，就投资人会认为说他在借我钱，还是他认为说他在购买公司的有价证券？第四个，有没有另外一个法律规范体系的存在？我们看最后结论说，所以如果这个本票是为了筹集营运资金的对外招募，被宣传成是这种投资，投资人为了赚取投资利润，比如说利息的认购，它分销跟流通也非常广泛，而且没有其他的法律规范体系足以降低这种投资人的损失的时候呢，就应该认为这种票据是证交法上有价证券，学理上是这样。你说，可是我们有证交法，没有票据法在规范本票啊？票据法规范的本票是拿本票来充当 支付性的证券在使用，它不是拿本票来充当筹集资金的工作的工具在使用。所以票据法里面对本票的规范，它都没有提到，如果今天有人是借由本票筹集资金，它的什么，它的规范效果是怎么样？它没有去规范这个啊。它只有规范说，我今天拿本票来充当货币的支付的时候，这个票据关系是如何的吗？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票据法里面关于本票的规范，并没有牵涉到投资这一块。所以严格来说，票据法里面对本票的投资功能这一块，它并没有去加以琢磨嘛。所以我们应该认定为说，我们的票据法对本票拿来创作投资标的这个点上没有任何规定呢、啊？既然没有，证交法就要发挥它的投资母法的概念出来规范这一块。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看看现行法有没有空间呢、啊？就是本票这个标的有没有机会被纳入证交法第六条里面嘛、啊？如果它放了进去，证交法才有办法管嘛、啊？如果本票放不进证交法第六条，那证交法想管也管不着啊。所以我们往下看，提到说呢，有一种说法认为说，可以把本票呢解释为是第六条第二项后段表明期权验证书，以免形成法律漏洞。这是一种说法。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主管机关没有核吧？主管机关核过东西里面没有本票嘛，所以他只能够往第六条第二项后段去走啊。好，但是问题是啊，这种说法会有个先天的问题啊，就是标的的部分。你看第二条第二项看的文字啊，后段的文字是说表明期权的证书，对不对？它那个期是从前半段延伸下来的、啊，它的全文应该是什么？表明前项各种有，就是前项各种有价证券下款缴纳凭证，还有表明期权的证书嘛。所以它的期呢是限于第二条第一项的标的啊，可是偏偏本票它又不在第二条第一项里面，所以我没有办法用第二条第二项后段作为规范的一个依据嘛。因此呢，第九位上面提到说呢，第二条第二项后段的表明期权列证书，应该是指表明第二条第一项标的权列证书。好了，那第二条第二项后段靠解释得不出结果。我们刚刚说证交法上两个机制嘛，一个是第二条第二项后段的解释，另外一个就是第二条第一项后段主管机关的核定嘛。主管机关的核定没核，主管机关核定的东西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没有本票嘛，对不对？没核嘛，他没核该怎么办？就没办法管，就是这样，就是遗憾。所以我们往下看，上述来说呢，我们认为应该才否定说，在我国法还没有明定这种票据为证交法上有价证券的前提之下，如果认为它是属于证交法上有价证券的行为人，极可能因为未依二十二条的程序办理而蒙受一起五的刑责，违反刑法定主义啊。这样的解释虽然管制不周之处了，不过在修法之前呢，也只能够仰赖主管机关尽快核定这种票据为有价证券，以求明确。所以简单来讲就是，立法者在定第六条的时候埋了两个解决立法规范不足的机制，一个是给主管机关核，一个是透过司法解释用第六条第二项去做一个解释的范围。那解释比较不明确，所以立法者做法是限于第一项标的的衍生证券来限制它的范围嘛，对不对？主管机关的函释是比较明确，所以它的标的就没有限制嘛，但是必须以主管机关有积极的解释为前提嘛。但是偏偏呢，主管机关常常就不合啊，从民国七十几年到现在就合了，我刚刚知道过那几个，剩下他都不管了、啊，这就是比较容易被骂的地方。好，再来往下看，怎么样认股权编制跟复认股权特别股有什么不一样？二者是否均责在有价证券期货交易市场买卖，是分别从公司法、证交法的规定去说明。来认股权编制，很好理解，对不对？认股权编制是什么？表明认股权的凭证吗？你说我怎么知道？你遇到证券的问题的时候啊，那个标的看起来没看过，认股权凭证好像没看过，对不对？没听过嘛？从刚刚现在没讲认股权凭证嘛？有没有？有够吗？就照字面去解释就好。认股权凭证，表明认股权的凭证，就这样，就是这样，对不对？公司法的认股权凭证的规定、啊。其实有的，我们不是有一个员工扩张股的规定吗？还有那个员工认股选择权吗？1672，1672说公司可以跟员工签订认股选择权契约，那并发给认股权凭证，有没有印象？好，有就好了，没有没关系。那么往下看，为了表彰认股权利的一个凭证，好，讲它的定义出来之后，把塞到第六条里面去，来想一下第六条第一项有没有？没有，对不对？那就看第六条第二项嘛。第二条第二项，来，请仔细想一想哦。第二条第二项讲四个东西， 第二项有四个，第一个辛苦认购权益证书，跟认股权凭证有没有搭？乍看有搭，细想没有搭，为什么？辛苦认购权益证书，连拿五次，你就会发现第一个是什么？新。认股权凭证一定要是新的吗？没有啊，只是认股权凭证而已嘛。例如说，员工呢，依照公司法167-2的规定，向公司行使认股权，公司呢，依照167-1的规定，去市场买回固定股给员工，那是旧的又不是新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不可以用新股认购权益证书。第二行第二项的第二个标的，新股权益证书跟认股权凭证有搭吗？没有搭。认股权凭证有认股权，认股这个动作，对不对？新股权益证书有没有认？没有认嘛，是不是这样？那是价款缴纳凭证吗？也还不是啊，认股权凭证还没有缴款嘛，或者是有认股权嘛，对不对？这就是最后一个啦，表明其权利。其是什么？第六条第一项的标的，认股权凭证表明权利是什么？认股的权嘛，有没有？啊，股在哪里？第六条第一项里面嘛，所以我们就说它是表明其权利的证书，为你自有加证权嘛。这样 OK 吗？反正一个标的下来啊，你就眼睛闭起来，或是认真想一想，这个标的在第六条里面有没有？第一项有没有？过滤一遍，没有，走第二项。第二项几个？四个，一个一个过滤，想一想，最后就会得出答案。还有第二项也没有，那就是没有了。除非你法条没有记熟啊，不然的话它就是没有。它没有规范怎么办？没有规范是很常见的事情，因为常常都没有规范。然后再往下看，二者是否均得在有价证券期货交易市场买卖？请问认股权凭证和不认股权特别股有什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完全两码的事。这两个比在一起，我觉得真的没有。第一个，复认股权特别股是不是股票？它就是股票啊，那特别股还是股票啊？那既然是股票的话，是证交法第六条第一项的有价证券，就是吗？对，不管它怎么变形，它本质还是股票啊。那既然是股票的话，公司法163条怎么说呢？股份自由转让原则吗？有没有影响？公司股份的转让不得以章程限制或禁止之啊。那既然是以自由转让为原则的话呢，那是不是可以上市交易？原则上应该就可以上市交易啊，因为上市是一个流通市场啊。但是复认股权，但是这个认股权凭证呢，它肯定会在各式各样的地方没有错。但是我搭配公司法去看的话，公司法在167-2有提到认股权凭证，你可以看公司法167-2的规定有提到，原则上是可以转让吗？不可以嘛，除非是继承，有没有？那既然认股权凭证原则上不可以转让的话，那怎么可以上市交易？上市交易的地方不就是一个随时转让股份的地方吗？所以呢，在这个情形之下呢，认股权凭证它肯定用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因为这个题目很不错，就告诉我们说，分别就公司法、证交法的规定去说明嘛，所以我们就想到证交法里面是怎么样，公司法里面哪有提到认股权凭证？想得快了就想到167-2了，想得慢了。那这题就不会写，就是这样哦。好，接下来呢，来看一些比较轻松的东西，就不用那么仔细。反正证交法呢，有两个层面啊，一个层面是政策面，政策面就很大额化，值得去想事情；一个层面是实体面，所以所谓的实体面就是在法律的适用上，因为卡到最新法律的主题啊，所以我们在适用这些法律的时候就比较严谨，会比较繁，所以你的要件就要记得比较熟。哦、不管你适用哪些条文都一样，就证交法条基本都这样。那证交法条文呢，感觉就很像外星文字、哦、因为它毕竟基础性都比较高，所以你可能要一开始你会觉得证交法条文它的亲和度比较不够啦，就比较有距离感，比较有陌生感。但实际上，那你慢慢弄熟它，就发现它就只是这些标的玩来玩去而已。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呢，跟早上跟刚刚讲的不一样，我们要看是证券管理哲学。这边要谈的就是政策面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国家立法者，如果你是总统。或是你是金管会的主委，证券市场给你管，你想怎么管？这件事是很难的事情。怎么说呢？金管会的主委来管证券市场，我们与其问这个问题，不如问说：你觉得在你参加国考这个行为上，你的父母怎么管你？你可能会想，还管我都几岁？好，证券市场很多人是这样想，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希望我爸妈可以盯着我读书， 早上爬不起来会来叫我，我说不吃饭会来叫我吃饭，不睡觉叫我睡觉，我管太久要骂我，我像我爸妈是这样，你到底几岁了嘛？是不是？我还是会讲一下。好了，不管你的性格是怎么样，基本上证券市场是这样，你想看看。我只觉得他跟交男女朋友很像，就是父母和子女交男女朋友很像。以前呢，我很难体会我的爸妈是怎么看待我妹妹，因为我自己在我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我跟谁交往，我爸都是站在一个积极的鼓励的态度。我爸常就认为说多交一点，他认为说你要多交一点，累积经验值，才能够去判断什么对你最好，你最需要什么，你要的是什么。那我妈呢，当然认为说这种多交点的说法是一种偏颇的说法，因为女生嘛哦，但是我妈也不反对，我妈认为说只要有认识就带回家，你只要觉得这个还不错就带回来，带回来如果不喜欢就退货没关系，但是先带回来再看一看再说。那通常带回家爸妈就会比较开心嘛，就要认识，当多认识一个。但是呢，对我妹交男朋友这件事，他们俩他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爸一直会讲说，不要随便跟男生交往，你如果没有了解他，千万不要跟他出去，而且绝对不能跟男生。再有一次我妹大学的时候，就说要带个男生回家，其实带应该说带男生回我家是一件还蛮复杂的事情。我家在山里面，我就在埔里镇嘛，我去过埔里镇，他在山里面，基本上进去的话，就当天晚上不会出来的意思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进去要花一段时间嘛，出来要花一段时间嘛，所以通常带回家就通常就是过夜。那当然，我家房间很多啊，刚刚讲的很大嘛，房间很多。倒掉之前的房子也不小，因为乡下房子都很大，所以基本上来说呢，带回家小事。可是你知道邻居会怎么说吗？黑三秒吵起来，干哭，有这种感觉。所以呢，我带人回家呢，我爸爸不会说什么，他觉得反正就多认识多交往。我跟你说带大学交往男朋友回家的时候，我爸就说为什么？有必要这样吗？那他是怎样的人呢？以前都不关心，现在开始关心了。问你整天做的答案就是，我知道那时候我妹不管回答再多，答案就是不可以。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算了。我们约在台中见面，那我先看一看再说吧。没有一定要带回家吗？我看完之后，我来过滤，我来把关，再回来做报告就好。这就是差别。好了，请问什么样男生可以教我？你的父母有管过你吗？父母会不会教？会啊，我妈从来都一直教育我。她就跟我讲，那个女人哦，我跟你说哦，第一个哦，你要看一下她的手哦。如果手太细嫩了，很痛啊，都不会做得起啊。第二个，那块也高针哦，高针蛮好啊，那时间都可以，那针都不会做得起。第三个，那熊猫身材蛮好啊，因为后盖也做漂亮，熊又熊蛮好了，都不会做得起。我妈就讲这个，我就跟她说，我是要娶一个回来，看看手做得起啊。我妈就会说，你我这都没得做呢，你这是一种。但是基本上呢，他还是建立规矩，就是告诉你说择偶标准是哪些。但接下来我的选择，他还是没有什么感觉，反正他就觉得了不起就再换一个。我妈觉得反正了不起就再换一个，他的想法是这样。但对我爸来说啊，我爸管我妹，我爸现在回来管他管我妹。他的做法就是，他除了标准提出来之外，他还做实质审查的。也就是说，今天假设提出的标准是身高170，先淘汰了他哥哥这个事。刚大学毕业，然后再来可能身体要好嘛，然后再来可能就是不要太瘦，然后再来就可能就说那个什么，必须品性良好，没有不良习惯，淘汰他哥哥吗？反正总之就是说，他定了这些标准。今天假设某一个男生符合这些标准都符合，有正常的工作，有怎么样的都有了。我爸还是会认为说雕活盖，也就是说他不是只有符合标准就好了、他符合标准他要做这个审查，他是喜欢就点头，不喜欢就不要，但是他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一个人，就是在我妹好像26岁之前他没有喜欢过任何一个人，所以我妹一直很苦恼嘛，他说到底是怎么样才可以被许可，我说不知道，你大概永远不会得到许可，所以跟他说先斩后奏再说了，不然你永远不会得到许可，反正我帮你看嘛，我标准比较宽嘛，我就觉得爱你才是重点，只要爱你嘛，不要动手动脚，这样就好了、啊。有个性要积极啊，这样就可以了嘛。 但至于长得不高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有些坏习惯也没有关系，无伤大雅嘛。反正这是前提啊。那重点是要好笑啊，不好笑的话我就不喜欢啊，那没办法，要好笑才可以。好，反正总而言之，我的标准是这样。所以呢，这差别，好笑的标准也是我决定的、啊。跟我聊不来，还有什么好交往？如果他连哥哥都搞不定，他搞定爸爸吗？不可能的事情。你要先能搞定我，我觉得 OK， 再能够搞定爸爸嘛，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然后我们家是我的，现在是我在做主。然后这个总而言之呢，证券管理也是这样，你想看看哦，这个证券管理很根本就一样，对不对？什么样的公司可以出来公开发行对公众的募资金？证券主管机关有两种心态啊，一种心态是我标准建立好，所谓标准建立好就是说，只要你的获利能力到什么标准。你的财务状况到什么水准，你的公司营业状况好坏是怎么样，我把标准设定清楚，你只要符合这些刑事标准的审查，我就让你出来公开发行，我不会多说第二句话。这是我妈对我的审查，是我妈对我的管理是这样。另外一种心态是实质管理，它有标准归有标准，最后主管机关还是要去准说可以才可以。所以我妈的态度是先带回来，我没有说不好你就继续搞下去，符合标准这就带回来，带回来我没有说不好就继续做，那你不喜欢就换掉，这是我妈的心态是这样。我爸的心态是在我没有同意之前，你不能带回来。所以我爸那边的审查是先符合标准，再进行实施审查，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准带回来。这样了解这差别吗？所以我这里是没有被推荐就是可以的。我爸那边是怎样？我妹那边怎样？要得到积极的核准函才可以。这就是差别，这是所谓的实质管理跟公开原则。我们看一下第九页下面这里，实质管理是说呢，主管机关对投资标的妥当进行实质审查，或是由主管机关对发行还有证券相关的服务提供者进行实质管制，强调证券交易行为的公平性来保障投资大众。他的想法是怎样？他的想法是认为说了，你不会选，你给他电光板一电。他的想法是这样，他觉得我妹很小，小妹她怎么不懂吗？我妹67年是是小去哪里，我仍然提起啊。所以呢，他一直觉得他不懂，他到现在都觉得他是个小女生了，对不对？害我妹都觉得他是个小女生，恶心死了。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的感觉就是说，他要好好帮他看着，帮他盯着，千万不要有出差错的时候。就是爸爸的心态是这样。这种心态呢，好是好在就是父母嘛，难得他放不开，他没有办法放他女儿这样出去。缺点是什么？如果我爸真的帮他挑了一个，我爸觉得一切都很好，说这个好，这个可以上市。如果是这样好了，我妹跟他交往，后来婚姻不幸福怎么办？我们都怪谁？怪爸爸努力给没啊？是不是这样？一样道理啊。如果主管机关百般的审查，积极的管理到一个程度，说很少可以上市，最后终于放一个出来上市，我们去买了股票，结果发现被骗，我们会怪谁？怪我自己吗？不会，我怪主管机关说，你看你挑的什么好股票。我们会这样想啊，那你说那这样做难道是错的吗？我这样关心我的股民是错的吗？有些东西不是你会做得了的，因为啊，人心隔肚皮啊，对不对？股票隔公司啊，基本上是这样。你看你在审查是审查过去跟审查现在，审查到未来吗？看不到啊，这家公司过去状况很好，现在很好，你怎么知道会不会上市这就变个样？很多人结了婚之后就变个样，这要注意，有一些女生变很多，变很胖。这个要去注意，男生要特别小心。你不要看他现在这样，你看他现在不准，你看他妈妈才准。这我妈跟我说的，我妈跟我说，你们快一万三散了，快点做，你们你快不完，那再再。然后我妈就一狂说，我叫苗条，你妹妹我干嘛是苗条？我妈是这样讲，我阿弟感觉良好就好。这个情况是说，如果主管机关真的好好帮我们审查。第一个，民众会有依赖心态的。我们这种依赖心态，其实对我们的学习能力来说不是好事。最后，如果真的主管机关难免看走眼的时候，我们会对主管机关产生非常大的不信任感，我们认为政府都乱做事。好，这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是像我妈这样，我妈就设定好标准嘛，反正就是她有给我一个标准啊，几个啦。第一个，不要是外国人。我就说我对洋妞没有什么兴趣啊。然后第一个不要是外国人，第二个反正外国人也不行，第二个呢尽量长高一点。说为什么？他说优生学考量。但是这个也不是我的选择，不是我的标准，干嘛没事找自己找罪受了？然后那再来就是个性要好， 笼统的要死，对不对？然后再来就说不要找太漂亮的，这我很难，没办法。再来就，还要讲一个什么？哦，要会笑。我妈说会笑最重要，不要臭一个脸这样看起来很讨厌，要会笑就好。我说我什么事都不会做，她只会笑。我妈说，你要找无聊做代志，要求你上无找一个要求的，不要做代志话你，阿人要求太重要。但讲做无做代志，面都臭的，阿你袂使。我就觉得这是标准，我非常认同最后这个标准，我会笑，就只有这样哦，没有别的。我说啊，学历的，现在的，我怎么我条件没钱，我做我做妈妈呀。那他说要多会赚钱，那你谈路啊，我爸爸求你爸爸谈，我不会谈啊。这样讲也是对吗？对不对？所以我的标准非常的宽，就感觉起来就是会笑就好，蛮个性的嘛。当然会笑，个性就不会太坏啊。就这样，最主要意思就是个性要好，会笑。然后尽量找高一点，不要高教练，我妈要选择一下。啊，反正总而言之呢，在这个标准之下呢，我去自己寻找我要的啦，对不对？那我寻找到了之后，回去带给他们看或怎么样，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分手。这个过程我从来不会去怪他们有错的，因为拖刀是我定的，可以理解吗？拖刀不是电脑定的，是我定的啊，人是我选的啊，父母只是给我标准而已啊，不是他帮我选的。所以如果有问题，我会怪我自己啊，我会去怪我的爸妈没有选好，然后这样会累积我的投资能力。因为这个失败，我会知道说下次不要找牧羊座，类似这样子，我就会开始去筛选到某些人是不可以，是不适合我的嘛。那这样的做法久了之后，就会比较有经验，比较有经验呢，就在选择上会相对比较正确。我个人认为的，这样的做法叫公开原则。那我们看第九页下面第二题，公开原则概念是说呢，由发起人提供足以判断投资与否的必要资讯，提供投资大众作为投资判断的依据，并且自负投资风险。父母呢？主管机关只管什么？只管必要文件是否提供出来啊？原则上就可以向公众去索取资金。主管机关只检查文件是否齐备，不审查所欲发行证券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不去帮你审查这样的做法到底好或不好，我只去帮你审查该提的文件齐备了没。比如说，你假设我父亲对我妹妹的管理，如果不再是像过去那种实质管理，他的管理方式我是说身体要好，他不能讲身体要好。身体要好是实质审查，提出体检报告是刑事审查，这大家理解吗？体检报告出来的这份体检报告被评估的是身体好或不好，这个是价值判断嘛，应该给我妹自己去判断，对不对？要会赚钱，这个是实质审查，因为会不会赚钱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提出薪资证明这是刑事审查，这样可以听懂意思吗？然后接下来要会读书，学历要高，实质审查。提出学历证明是刑事审查，所以如果把我爸的做法转换成刑事审查，这种所谓的公开原则就是，来者应该公开什么？一、体检报告；二、收入证明；三、学历证明；四、无犯罪记录证明。提出四个东西出来之后，这样就符合刑事标准，就能够开始进行交往的行为。至于我妹要不要买这只股票，那她自己选择的啊，我爸不应该帮她决定这只股票能买或不能买。这样可以理解这个想法吗？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一个呢，讲义的后面这里啊，请翻到那一个第十六页这里。我们刚讲那两个哲学啊，最后落实成我们的法条呢，其实有个历史的演进过程。这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呢，是我们在民国九十五年有一个修正。民国九十五年修法之后呢，我们完全采刑事审查；民国九十五年修法之前，我们采的是实质审查。我们来看实质审查的概念，来，请看第十六页这边的定义，这是早期的定义，这个已经删掉了，现在没有，但是让大家了解啊。他说，发起人呢，依法检及相关书被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主管机关去审查发现依法和提出这些相关书件当中，如果没有发现异常情色予以核准之后，发行人使得发行有效证券。所以在公开发行程序上，要得到主管机关认可，主管机关给予你一个核准函，你才可以去进行有效证券的发行行为。它的优点在于说，由政府为人民把关，把风险比较低，而且具有投资价值的具有基本投资价值的证券呢，使予核准来保障投资人。缺点就是，第一个很容易养成投资人的依赖心理，无法累积独立判断投资能力；第二个，政府审查难免不周，对投资人受损害，可能造成人民对政府的不信赖感；第三个，很容易形成政府管制经济的手段。如果我爸喜欢律师的话，那就变成是，不是念法律系都没有机会，在实质审查的时候都被他用各种各式各样的理由把他踢掉了嘛，对不对？ 再往下第四个，审查期间会造成线上拖延，有碍企业的筹资迅速性嘛？比如说你可能送件送进去啊，过两个月爸爸都没有点头啊，爸爸说我在忙啊，我最近比较没有空看啊。啊，但是这是实际上以拖代垫嘛，有没有？就他没有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拖拖的不，那对企业来说比较不好。那再往下看这个申报生效日嘛，就是刑事审查的，来请看第17页这里。17页上面这边提到说呢，发起人依法举行相关事件向主管机关提出申报，就是我们现在现行法的申报生效日了。除了因为申报书件依心记载事项不够充分，为了保护公益有必要提出补正说明或者经过退回者外，也就是说他只审查你的书面文件是否齐备，他只审查这个，除非 你的书面文件不够齐备或是需要补正之外，或者经过退回者外，这个案件呢，从主管机关或主管机关指定的机构收到申报书件之日起，届满一定的营业日就可以生效而发行有价证券，不用等待核准。换句话说呢，送件进去期间届满没有被退件的话，你就可以出来发行证券。这个比较像我妈对我的管制方式嘛，优点是在于政府不做实质审查，在投资自由的原则之下，就是说能自负风险去累积投资能力。如果是你，你要怎么活？我们证交法的程序是这样，来，请看第18页这边有一个我国法的严格。我国法严格在中间那个题目，叫做对有价证券的审查有所谓的核准制和申报制。试问二制的意义为何？我国法采用什么制度？来，两个人之间有一个是77年，一个是95年。在第18页中间这一边呢，你看到说我国法的严格，有看到吗？民国77年之前，我们全面采的是申请核准制，以前是这样。没有经过许可之前都不可以公开发行。后来呢，在民国77年修完法到95年之间呢、啊，我们有所谓的双轨制，某些情况是申请许可，某些情况可以让申报生效的。最后95年修完法之后，我们采用申报生效制，只要提供相关书件，让主管机关去审查你的书件提供是否齐备。所以主管机关不审查证券投资价值，他只审查应该提出的文件是否齐备，只要齐备没有被推荐，经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出来招募资金了，就不需要经过主管机关积极的核准。目前的做法是这样做。好，这边呢是一个在决定股票要不要让它公开发，有价证券要不要让它公开发行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考量。那我们再翻回到第10页这边来，我们刚刚讲那个申请核准制、申报生效制啊，那个是不是管理那个刑事管理啊？那再讲发行市场，发行市场一旦发行的时候，一旦准予发行之后，例如说了，例如说举个例子。现在如果我的爸爸说好，你们可以交往，我妹最后跟他国中同学交往了。好，你可以交往了，你可以交往之后，接下来呢？难道就再也不用拿出体检证明了吗？难道就再也不用拿出财力证明了吗？还是要啊？交往是一个浮动的状态嘛，跟买股票一样，跟诉讼一样，对不对？就是一个浮动的状态嘛。所以，我买了一张股票之后啊，你要持续的告诉我你们家公司的财报状况啊，对不对？我才决定我要继续持有还是我要卖出嘛。一样道理啊，跟一个人交往之后，刚交往那一刻有坦白，接下来就不用继续坦白吗？要永远一直坦白下去吗？这样才可以知道说要不要分手啊，还是要继续在一起吗？每天起来就想的是今天还要继续在一起吗？一样啊，走，这样嘛。每一次争执就会思考，哎，我们真的适合吗？还可以忍受就走嘛。思考完都觉得好了，我累了，那就不要再吵了。再吵下去也不是办法，不然明天就搬走好了。哦，类似像这样，那比较快，对不对？所以呢？第10页上面这边哦，我们看到挂号的这一段，不管你原本是公开，原本是实质管理还是刑事管理，不管你哪一种，只要在标的发行之后啊，发行应该持续的公开有关的资讯，让投资人能够掌握标的的价值和价格的变化。换句话说，在发行市场，我们有实质管理跟什么跟刑事审查两个概念，在流通市场，就是只要有价证券流通的过程当中，发行公司永远都要持续性的公开证券的资料。这就我们刚刚讲过，一旦你公开发行，永远公开发行。为什么你要永远公开发行？一旦公开发行之后，你的证券在市场上流通，你就必须要持续提供你相关资讯给大家知道。好，那下面这边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国大法官叫 Louis Brandeis， 他的一段话。那这段话呢，是刘老师的书上写到的一段话。那上面那个英文是原文哦，中文是刘老师的翻译啊。第二是把它翻译成阳光是最佳的防腐剂，灯光是最有效的检查。那这样翻译到底翻得好不好，大家自己决定。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点像阳光法案一样啊，把所有的事情摊在阳光之下，这样就比较不会藏污纳垢。 所以公开发行公司应该要居心敏仪的详细的公开它的相关事项，让投资者都可以了解明白。有的财报要公开出来啊，让我看看你的钱花去哪里，资产是怎么状况嘛，对不对？你公司如果发生重大的讯息，例如说你有发生罢工的事情，你要公开给我们大家知道啊，你要放无薪假，你要公开给我们大家知道啊，像这些讯息让我们明白，这样才能够去判断说我要不要继续投资你这家公司嘛。好，这是一个公开原则的概念。再往下走，民事责任。好，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只有民事责任。我们今天管制证券啊，今天假设你要惩治坏人，那有三种做法可以惩治坏人嘛？一个就是什么刑罚、行政责任，还有民事责任的损害赔偿，对不对？当然，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刑罚嘛，有没有？刑罚就很简单嘛，诈欺抓去杀，对不对？枪毙嘛，就不会再诈欺啊。你操纵市场哦，那些交易枪毙啊，你再也不会有第二次交那些交易，这样最快嘛。可这样一定有用吗？大家知道那个谁，那个朱元璋，明成祖的，他明太祖，他不是痛恨贪官污吏吗？他不是杀了一堆贪官污吏吗？最后连驸马都贪了，他是怎样？杀的不够多，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所以呢，我们的想法是，不要动不动就拿刑法出来，因为拿刑法出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解决事情的方式，因为它解决不了事情，它只能阻断这个人再做一次，但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教育下一个人不要这样做。还有我们刑法一直认为它是一个侵害比较大的一个做法，所以一直有个刑法迁移的思想，所以我们一直讲说刑法不要随便搬出来用啊，所以这是一个最后阻断性的考虑，所以丢到一边。除非我们真的无法忍受、没办法接受的情况，再搬刑法出来。如果有别的方式可以处理问题，刑法就收起来，不要用。那这么第一个想法就这样，所以刑法就放最后面啊。再来呢，行政管理呢？行政管理不错了，对不对？行政管理呢，积极、有效、主动嘛，就是这样。行政管理呢，就比如说弄点罚款嘛，那个不是罚款，那个啊对啊，罚款，弄点罚款，那这样杀伤力也不会那么大嘛，也不会说都去关注干嘛呢？反正就钱可以解决，可以有惩罚效果，积极主动管理。缺点就是啊。我们公务员都在干嘛？每次都说我人太少，编制不足，所以我没办法管这么多。这个倒是也合情合理啊。金管会人有多少人？没几个人。上市会公司有多少家？几千家。曾经有金管会的人讲说，那个检察局讲说，我们每天查一家，其实这个是很奢侈的，一天查一家是查不完。其实你要查一家公司状况，一天可能查不完，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早上九点上班，到下午六点下班，休息都不一样。我每天都这种感觉，一天查一家。要十年呢、啊，才把它查一轮呢、啊，这样可以听得懂意思吗？怎么可能这样查呢？一天查十家，或者一年才能查一轮呢、啊？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你要仰赖我们金融机关去查，我们那个证券主管机关去查证这些，太辛苦太困难，所以不太可能把这些都交给金管会去查。所以金管会只能够挑某些特定的公司去注意，如果他不可能去做一个很普遍的检查。所以最后我们想到，我们干脆给人民有那个损害赔偿请求权啊。一旦我们给人民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后呢，人民会变成什么？积极主动，类似像检查一样，我发现不法，我出来请求损害赔偿。一来，我的损害被填补了；二来，我就形容像警察一样嘛，协助政府执法，对不对？去抓住这些造成我权益损害的人啊，我去告他的结果，对他有教化作用和阻吓作用，我还可以得到实质的赔偿嘛。所以呢，我们最后呢，就从民事责任这一块去让它发挥一个很大的功能，然后让。一来让投资人可以去得到实质的赔偿，二来就像那个赖英照老师说的一样，用这种民事损害赔偿手段，等于是让人民协助政府执法。他说，市场上有千千万万的投资人，也代表我们国内有千千万万个证券的警察。啊，这是民事的一个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一个功能是这样的。那不过呢，请求损害赔偿呢，要到法院去告，到法院去告是一种很不好的经验。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在里面赚钱是好事。但是对民众来说，法院绝对不是一个温暖和富有人性的地方，它是一个冗长诉讼，然后又会被质疑挑剔的地方。人告出来告的时候，法官第一会问说：“你说你被骗了，这样也骗得过去哦？”我就看过这样的法官啊，你这样会不会太天真？你们真的是被诈欺吗？还是其实你是借他钱要不回来，利用法院的方式要钱啊？我就看过法官讲，检察官都起诉了，他还这样讲。那这样当时很气嘛，他说当场真的很想翻脸，说一百万我不要了，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凭什么这样对我讲话？他可能会这样，心里的想法是这样，就跟他说，你要体谅他，一个月才赚几万块而已，他没办法诚心善意跟你说话，没办法，他没多少钱嘛，他很苦的，所以他可能加班很多天，他可能男朋友跟他吵架，算了算了算了。所以，我们后来想一想说， 可不可以不要什么都到法院去搞？法官负担是很大的，对不对？而且在法院里面进行诉讼，这个程序很繁复了，争来争去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希望把这些证券的争议呢导到仲裁程序里面去，因为至少仲裁程序里面呢、啊，是我们选一个仲裁人嘛，我生前选一个仲裁人，啊，你是被生前选一个仲裁人，我们双方仲裁人交由主任仲裁人，这样至少比较有一个信赖的关系存在，而且啊，每个法官都懂证券跟期货吗？根本就不可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选仲裁人，会不会选我们认为说他是了解的？我们会啊。那这种情形之下，或许这个仲裁判断做出来，对我们来说会比较可信度嘛，我们比较容易信服这个仲裁判断。所以证交法里面呢，它就有一个强制仲裁的规定哦。这个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证交法的法条哦。那证交法的法条定在166跟170这个中间呢、啊。不过你看这个法条写商务仲裁条例、啊。但是商务仲裁条例呢已经废掉了，它现在已经改成仲裁法了，所以我讲义上面引的法条是仲裁法的条文，就不是以商务仲裁条例的条文。那这个商务仲裁条例改很久了，真的是证交法是这样，因为没有人去在乎那些法条。那166跟170这个法条呢，它主要的概念是这样，如果今是券商和证交所或券商跟券商间的纠纷啊，依法是一定要进行仲裁的，它是强制仲裁主义的，因为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但是人民跟券商之间发生的纠纷呢，就没有强制仲裁了。哦，它原则是这个啊，所以请把166跟170这些法条呢，基本上来说申论题是不可能考这些条文啊。但是因为我们有考选择题哦，所以务必把它读一下。好，最后呢，我们说了，如果你要解决证券的相关问题，最根本就是公司体制要好啊，就好像你要降低社会的犯罪问题。你要减轻校园的霸凌问题，我们就会说，社会的犯罪问题怎么解决？靠学校教育嘛，对不对？学校霸凌问题怎么解决？靠父母好好教他嘛。他叫我去送去学校干什么呢？父母要教当然是前提啊。可是你看，问法务部可不可以教育部？问教育部可不可以内政部？而且家庭的问题啊，就变成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证交法这边也是啊，你要解决公司的这些争议，最简单就是公司自己做好。如果这家公司呢，公司自己做得好，它就比较不会发生证券的纠纷嘛，对不对？老板是一个好老板，员工是好员工，股东是好股东，那这样就不会有财报不实证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我们问金管会说，请问要怎么样降低证券诈欺的问题？金管会就说，这个要让经济部好好的去修一修公司吧，不理就解决了。就是下面这个括号三，第十页就下面这里。好好的推动公司治理，去保障股东权益，确保股东公平，重视利害关系人的角色跟行为，资讯揭露要透明，强化董事会的责任。你把这些事做好，这些证券诈欺问题就会比较少。好，所以我们证券管理哲学呢，三大块，一个是实质管理跟公开原则的一个调整，第二个是民事责任的一个功能的发挥，第三个就是好好推动公司治理。好，今天上到这边呢，那下次再来看发行市场的具体问题。Thank you.